也有偶尔、 哎、 叫出我名字来的。 没有认识 哟、 啊、 高小潘 多好，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、 哎、说两句。 妈怎么着 够格儿。 听众朋友，我是雅娟，2010年乐什么您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。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。 左手边有个年轻人插队，看一眼看一眼，眼神充满不屑，电扶梯一对情侣相依偎，你看我我看你，等待走到左边。右手边一个妇人流着血，走向前走向前，好像没有不对，公车站车门停在我面前，即将前即将前，把我挤回路边。店员态度就好像我花钱我花钱只是买他臭脸，不太熟的朋友靠近我身边，他的嘴他的脸充满食不气味，为何这城市为所欲为，我只要只属于我的宇宙、哦、给自己一切从来没有过的宁静快乐季节，一老去的四月花是蝴蝶都飞翔在我的房间，小世界就过来的喜悦和心上的山雨水说声谢谢，面对着那些不美的世界都不想不知挂念，左手边车水马龙独自烟压过线穿过街直到我看不见，右手边充满暴躁的情节，一支笔一条线等到画下句点，房间我的身边都一些气味，一瞬间心门拉开了一些，我的房间我的身边充满想象空间，给自己一些从来没有过的宁静快乐季节，一老去的岁月化成蝴蝶都飞翔在我的房间，小世界就过来的喜悦和心上的山水说声谢谢，面对着那些不美的世界都不想不去挂念，